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成晨，在地球上线中为旁白和绝大部分的男性角色配音。这本书终于完结了哈，可要了我的老命了，角色那真的太多了。那个在录的过程当中呢，如果我不提前存音色包，我自己有可能都几乎记不得哪些人用哪些音色了。不过有些角色我觉得那还真的挺好玩的，然后挺容易让人喜欢的，比如喷嚏精啊，还有那些总是唱歌跑调的角色呀。不得不说啊，那些唱歌跑调这个设定跟我太契合了啊。总之录得很开心，也很感谢大家一路追更到此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喜欢。我很开心能用这种方式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快乐。拜拜，我们下一部作品再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正在收听地球上线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露西。此时此刻呢，我正坐在棚里面，刚刚结束了地球上线所有部分的录制。正在回味。从第一天的地球上线到今天的人类上线，历时也蛮久了。刚才细算了一下，预告出是在五月份，那其实我们在开始筹备筹划这整个作品的时候时间会更早，我感觉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了。突然完结了，其实还有点舍不得的。因为录制这部书呢，是我现在目前经历过的历时最长的一部作品了，但是录得非常的爽，尤其是在棚里录制的时候那种酣畅淋漓。怎么体现呢？就是我们坐在棚里面，可能在其他的作品的呈现里面不允许或者是不支持的一些言语，在这部作品里面我都酣畅淋漓，很爽的把它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在这个作品里面能放肆的说出来，真的很爽。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也是很爽，但是呢，因为一个人塑造很多角色，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雷同，也会有一些区别不是特别明显的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担待。那之后呢，我也会更加的努力，期待为大家呈现出更好更多的作品，谢谢。